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了，红包戳住父皇手，戳戳一戳再戳，戳不着真心与自 泪至耳，凝沉咒语，向天下诉。与其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。尽应得摧枯拉朽，公完待。还世界清心静水，履历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的是兵奔跑，红当枪，美马困死在那边，唐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雪景，一厢安稳，无宿命，阴根根。那一天念相根。千里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云来是滚家土生，他见那雅琴的金蝉连了青菜大成，因宿命无福的见，欢乐来从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安公，就家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与罗子路急，一世同人，郎丈心他不肯，鸳鸯不把人问，王喜同起舞杯一盅。 划穿了一丈，有心相救何往是痛，可怜我力量就笨难，往事痛的怕血丝，丝血长在丝门，我有心多山东去起一幕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得那东面西望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多人，你的福气言之有我，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啊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全家给我的恩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啊，王学记本要告诉病人啊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Thank you. 乡，你妈把你家的女上的娘，我的妹